第一篇孝顺 第五则，要用心照顾父母，随时体察父母身心的需要。二解，我哋照顾父母亲嘅身体，要尽心尽力，并且随时体察父母身心嘅需要，不可粗心大意。为人子女，冬天要留意父母亲穿得是否温暖，居处是否暖和。夏天要考虑父母是否感到凉爽，每早起床一定探望父母亲，请问身体是否安好。傍晚回来都一定向父母亲问安，晚上替父母铺床。即使将来出外求学、工作，都要固定时间打电话回屋企报告近况，以免父母担忧。今人往往相反，子女早上都是父母去叫他，父母去问他，你起来未啊？昨晚睡得好不好啊？至于子女在外，都是父母打电话问安，实令人感慨万端。为什么时代会变成这样？这个都凸显当前应积极弘扬弟子规的重要性啊。 故事：黄香温席。三字经有云，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这个是说明东汉的黄香，当他九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哀悔如礼，一心奉事父亲。到了夏天，为了令父亲可以安心睡眠，睡之前会帮父亲将床铺铺凉，冬天寒冷的时候会为父亲温暖被窝。因此黄香从小就会关心父亲的身体情形，处处替父亲设想，时时了解父亲实际的需要，所以能够做到冬温夏静。这个就是养父母之身。父亲有疾病的时候，黄香侍奉，格外诚心。当时的太守刘户听到有这样孝顺的孩子，非常赞美他的孝心，特别推举黄香为孝廉，官至尚书令，常常能够为民众着想。当时的皇帝曾经赞叹他说，江夏黄香举世无双，真是名副其实啊。故事：文王问安。譬如周朝的文王是以孝顺出了名的，他孝顺父母亲的方式就表现在晨昏定省方面。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每日都必定会去朝见他的父亲三次。在早晨天刚刚光的时候，他必定会着好礼服到父亲的寝门外问安，其次中午晚上都是这样。如果他的父亲身体安好，文王的脸上就会露出喜色。相反，如果父亲的身体有点不舒服，文王不单止脸上充满了忧愁的神色，就连行路都会行稳。文王每日这样三次问安，每一日感到疲倦或者是不耐烦，是我们学习晨昏定省的最佳榜样。在现代工商社会，人人工作忙碌，希望我们每日至少关心父母一次，总可以做到啊。故事：白鱼入帐。随着现代的经济发达， 好多人在物质方面都能够做到让父母亲不如跪佛的程度，然而在内心方面却是一点都不关心父亲母亲，总以为让父母亲有食有住就算是孝顺了。这个是很大的错误观念。汉朝有一个孝子，名叫做韩伯瑜，是河南地方的人，他的母亲家教好严，只要韩伯瑜有了小小的过失，他母亲就会用拐杖打他，而韩伯瑜亦都总是跪低默默接受，从来不会有一点怨言。有一天，他的母亲又拿了拐杖来打他的仔，只见今次韩伯瑜却大哭起来，他的母亲就觉得很奇怪，于是乎就问他说， 以前打你的时候，你总是和颜悦色地接受，没一次流着眼泪的，为什么今天打你就喊起来呢？ 韩伯瑜说，从前孩儿犯了过失，母亲打我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痛，因此晓得母亲的身体尚是很健康，然而今日母亲打我的时候竟然不能够再令我觉得痛了，所以晓得母亲的体力已衰，恐怕将来的日子不多了，先至不自觉地悲伤哭起上来。古德有云，小将则受，大将则走。我们想想，以前的孝子连被母亲责罚的时候都还可以关心着母亲身体的健康情况，而我们关心父母的心意是否都能够跟他们一样呢？ 引申，用心去感受父母的需要就是爱。我们不要觉得出门讲声爸爸妈妈，我上学上班去了，回到家见到父母亲讲声爸爸妈妈，我回来了，或者随时向父母报告自己在学校或者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件啰嗦的事。其实能够天天这样做而不感到厌倦，就是能够体谅父母的心意，让父母免去牵挂，这个是孝心自然的表现，亦都是真正爱父母，实在值得去赞美。一个人生活规律正常，冇日夜颠倒熬夜的坏习惯，做事又有一定的规矩，能够时时体察别人的需要，时时关怀别人，同时自己事业有成，而且能够立身行道以显父母，这个就是养父母之志啊。人志孝养父母应包括四件事。即一，养父母之身，即奉养父母，衣食无缺。二，养父母之心，使父母没有忧虑牵挂或者担心。三，养父母之志，能够为社会大众服务，立身行道以显父母，符合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而非仅是平常衣食无缺的供养而已。四，养父母之慧，帮助父母学习圣教或者学佛，了解宇宙人生的智慧，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孝、影，对世间法能够看得破、放得下，每日先至能够过得自在、愉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5年4月辞世时的最后遗言：爱可以改变人心，创造和平。另外有一首名叫《让爱传出去》的歌，歌词里面讲：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爱是说不出的感谢，爱是每天多付出一点点。这个正是说明我们用爱心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祝福别人，感谢别人，确实可以净化人心，创造祥和社会。这个就是爱的真谛。总之，爱应从孝养父母开始，用心体察父母的需要，再进一步去关怀一切大众之所需，教导他们破迷开悟，有正确的宇宙人生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将爱传出去，真正做到无私无我的奉献，这个就是大爱了。